飞翔。 取代的声音标志，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 魅惑灵魂的，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 城市放牧，放肆 或听。 晚上好，欢迎收听城市放牧，我是龙叶。所有人都知道熬夜不好，但有时候我们并不是不想睡，而是想睡却睡不着。神经科学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想要每天都可以快速入睡的话，最好不要在睡前玩手机了。每天保持运动习惯，对睡眠是有帮助的。 说要放弃，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我愿意，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涌 发现人35岁以前呢，是激情加上无常，也就是年轻时候的那一种自带的激情，加上人生的各种没有规律的无常的一些事情，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生活习惯。

很多人可能都经历过在关系上面从亲密变得生疏。我觉得关系亲密的人变得生疏这件事情，我们应该负很大的责任，因为可能是某一方太懒了，主动问候朋友和约定会面，对我们来说可能是难度系数五颗星的难题。微信兴起的这两年可能好了一些，点赞功能勉强维持了不少的关系，但是是非常岌岌可危的，因为你们没有交流。有的人极端地说，我没有也不想拥有人际关系，但是我觉得能一个人静静发呆的时间是很好，通过这种行为来感受一些细小的喜悦也很好，但很少会有人做到不孤独而忘情地度过每一天。人都是需要朋友的，所以我们应该想一想怎么样平衡独处和社交之间微妙的关系。 满地落叶，远远地白云依旧无言，像我心里感觉还有等无间，跟去年说再见，转眼又是冬天，才一年看着世界变迁，有种沧海桑田无常的感觉。 我发现其实人如果能够用欣赏的眼光看待我们周围多数的人跟事物的话，又不需要盲目的去崇拜，安安心心的做一个欣赏的人的话，就会成为一个很快乐的人了。首先你不嫉妒，也不奢求，也不比较，踏踏实实的享受你拥有的，觉得很知足，还有什么不快乐的呢？ 不记得脸上天色将晚，他洗过的发像心中火焰，短暂的狂欢以为已生灭，漫长的告别是青春盛宴。

着扮演你的配角，在你的背后自己煎熬。如果你不想要，想退出要趁早，我没有非要一起到老。我可以不问感觉，继续为爱讨好，冷眼地看着你的骄傲。就算迷恋你的拥抱，忘了就好。 昨天我去一家餐厅等位置的时候，旁边坐了一家五口人，看得出来也是出来聚会的，但是仔细看呢，场面会有一些奇怪。小朋友抱着 iPad 目不转睛地看着动画片，夫妻两个人呢各自拿着手机在玩，剩下两个老人东张西望的，有点不知所措的样子。爸妈可能想要的就是跟你好好的一起吃顿饭，和家里人一起聊聊家常而已。 推开窗看天边白色的鸟，想起你薄微的笑，那是你在操场上奔跑，大声喊， 大声喊， 我爱你，你知不知道？是我们什么都不怕，看咖啡色夕阳又要落下，你说要一直爱一直好，就这样永远不分开。我们都是好孩子，向天开的孩子，相信爱可以永远啊。我们都是好孩子，最最善良的孩子，怀念着伤害我们的。 善良的孩子，怀念着伤害我。 那是你在操场上奔跑，大声喊， 大声 我爱你，你知不知道？ 好好吃饭对一个家庭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可能每个结了婚的人都懂吧。对方一句我不能陪你吃饭了，也是生活当中的噩梦。我原来有个朋友，一到快下班的点儿，就会呼朋引伴的一起约饭。刚开始以为他是不是心情不好，想找个人说说话，后来才知道他是不想一个人回家吃饭。每天5点多的时候他就开始心惊胆战，很怕收到一句今天不能陪你吃饭了。她知道老公工作忙，所以什么也没有说，默默吞下了自己的孤单和委屈。可是最终两个人还是离婚了。谁也没有想到压倒她的最后一根稻草是炉子上的一层灰，因为她已经不记得上一次开火是什么时候了。其实每一顿热气腾腾的饭菜里面藏的是一段婚姻的温度。 伤心的理由，这一次我的爱情等不到天长地久，错过的人是否可以回首？爱过的心没有任何请求，许多故事有伤心的理由，这一次我的爱情等不到天长地久，走过的路再也不能停留。1000个伤心的理由，1000个伤心的理由，最后我的爱情1000个伤心的理由，1000个伤心的理由，最后在别人的故事里我会遗忘。心没有任何请求，许多故事有伤心的理由，这一次我的爱情等不到天长地久，走过的路再也不能停留。1000个伤心的理由，1000个伤心的理由，最后我的爱情在故事里慢慢陈旧。1000个伤心的理由，1000个伤心的理由，最后在别人的故事里我

说再见，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星又熄灭，令人仿佛到边界，仿佛走入第五个季节，昼夜乱了和谐，超凡人心张退，字典里没春天。 孙燕姿，现在是晚上11点，放一首轻音乐，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